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咱们大美女来了。哎呀，好久盼不到一大美女啊。 最近包长得比较少了，显得好看一点。 啊，那我一见你我又要长包了。齐颖国庆节假期干嘛了？ 其中有一个星期，我大概是4号之前去的湖南，因为我陪爸爸过国庆节，然后过中秋节，他住院了，最近身体不太好。 哦、你说这个，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有孝女啊。 主要是像我们平时爸爸身体好的时候，主要是工作太忙吧，就没想起这个事儿，有时候连过春节都不回去。一住院了吧，确实，另外一个因为自己越来越大，可能就是跟我们同学聊天的时候，都是每个人到这个岁数了，面临的就是像家里的父母的身体啊，就是这些事儿，就不知不觉当中觉得自己突然就是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有这种感觉。 承上启下， 对， 是吧？哎，真是，你像我，回家， 嗯， 也是回家，但是我就带我爸去烈士陵园了， 玩。 哎呦，这烈士，我跟你说，这个烈士陵园，我在过去听人说过，这次我还碰见真格的了。还真卖票啊！ 啊， 我这次放假，我去一个城市的公共的公园，免费的，不卖票。 就是为什么呢？ 烈士陵园卖票。 卖票？你们家是在哪儿？ 哎，在石家庄啊。 那湖南的烈士公园，它也卖票，它是一个公园。 好家伙，我看那个。 我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去安排去那个烈士陵园啊，那种都是免费的呀。 那是学生的时候，就像组织春游啊，或者就是这些的。 对， 他可能啊，他这个光靠上级拨款，这烈士陵园他维持也有困难，他大概有他的问题。但是这事儿，怪不得人家老说呢，说你怎么能，你拿着一个烈士卖票？而且我跟你说，去了那烈士陵园，你很容易变成烈士。为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老在那个一个烈士墓那儿跳来跳去的玩。这次我一去，我发现呢，它都是水泥地嘛，然后有一个一个的那个下水道的井口，然后那个井盖啊全没盖上，都是敞开着的。 那他还卖票，他为什么不把这些那个？ 后来我们就琢磨，就是为什么呢？哎，说这个我们那儿特别时髦，偷那个井盖的。后来有人说他不是偷井盖，他大概要给那个草坪浇水啊，所以他就不盖着盖儿，他玩那接水管子方便。可那玩意儿老人家去看望老战友去了，嘣噔一下，这不是一块去了？ 那这事儿得反映一下。 对，这不在这儿反映吗？哎，不过啊，这个哎，要真还真是说这烈士，又是十月一号，又是双十节。你知道双十节吗？ 我现在知道了， 是辛亥革命啊， 很多 烈士双十节，而且最近的大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最近的导演， 导演，对，这你知道了。天下为公，十月双十节啊，最大的事儿是咱们那邻居，就是那个朝鲜地下核爆。你听说了吗？ 我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我不知道它 相当于一广岛原子弹。不过其实我啊，一听到这个消息，你知道我第一反应什么呢？我为朝鲜担心，因为我记得上回那新闻。说他们那个运载火箭试射一个什么玩意儿，好像没出一公里就掉下来了， 不准的嘛。 这玩意儿要真打的话，怕他伤着他自个儿， 对， 是不是？ 比较恐怖。 哎，所以何导这个， 我也是这两天看新闻哈， 嗯， 我觉得就是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我那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是1964年嘛， 哦，你记得？ 我记得，那时候我7岁，上小学了， 嗯。 我就记得那时候，就是所有的售票员，都在发号外。那公车上好像那个公汽车没有人卖票，啊，都在号外，就是满街的全是那个号外。然后就是游行，特别特别热闹。而且那时候中国很困难，我那时候不懂，我就因为那时候的车也没有汽油，中国63年才 是不是那个煤气包？ 煤气包，橡胶的 啊。 然后呢，就是所有的车都顶那么一个大煤气包，然后完了，突冒着烟，然后发号外，然后就庆祝嘛，敲锣打鼓、游行啊什么的。后来当然我记着我们家里人也带我去看热闹，我就觉着那是一个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也不知道七岁嘛，什么都不知道嘛。啊，就觉着哎呀，这个原子弹能够带来一天很快乐的日子。但是等长大的时候，觉着这东西它不是一好东西。 那废话，那能是？ 他懂吗？就觉着不是一好东西。 但是你这种心回忆啊，可以比照， 所以你得看看新闻，有时候新闻里非常有意思的，你们这学表演的哈应该看。你比如说这次朝鲜的那个播音员，我从他的表情里我看到了你当年的心情，明显那电视台哎估计还没有提词器，基本上是低头看稿啊，就报告朝鲜爆炸原子弹。你看那个一个好像中年妇女的一个播音员，他一看还这样的笑，我这是挺逗的这个。哎呦，不过呀、啊、你说的这个事情啊，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但是我想起这个毛泽东。怎么说呢，因为我听这个反而是有些台湾的这个学者呀、啊，他们这些老学者你知道他有个印象，说是说你们大陆对于这个中国建国以来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解释，他但是呢我们当年经受过中国受欺负的日子，他就是学术界很多争论啊，他只是其中一种观点。他说什么呢，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老百姓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是为了干什么呢，造原子弹造卫星。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得是首先变成强大不受人欺负。 对。 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呢，他们又觉得毛泽东真是一个强人。我跟你说最有关系的、 啊、 你就是毛主席的老乡啊。 对。 是吧， 湖南人。 毛主席这个哎挺悬的。你知道这次国庆节大陆游客在台湾出车祸了吗？ 知道，这个我知道。 知道吗？知道其中有个毛主席吗？ 对对对对。 不是这毛主席了。 演毛主席的一个人。 大连按说是挺不幸的事儿啊、嗯、大连一个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 嗯、 人称啊小钢炮，又有外号叫什么小古月。 嗯。 嗯。 车祸当中重伤就死亡了。 对。 死亡了。但是呢要说也挺不厚道的哈，这瞎聊天嘛，就听他们说又说起古月，那个时候是洗蒸汽浴的时候、 嗯、 也过去了嘛、 嗯、 你知道这就是说迷信呢、啊、就是说毛泽东那可不是随便敢演的。 哦，古月是 洗桑拿嘛，当时 的时候啊，蒸 啊，就是 心脏病哈、啊、 但是都在说嘛，说演毛泽东什么克呀什么的都这么说呀。 这个我倒不太相信， 就是演大人物哈、啊，你演帝王的都有点危险，是不？ 那 就是那命是不是天子的命，是吧？你这不是天子的命，你那儿老演这容易出。 你还真，你说袁世凯，你扛不住啊！你不是皇帝的命啊？ 对，不是， 做了83天皇帝，最后就完了吗？ 对，因为我听说毛泽东就没有进过故宫，你知道这事儿吗？ 不知道。 说你。他就是在中南海住着， 嗯， 说他只一生中只在故宫的围墙上走了一圈，看着里面，不进去。 为什么呢？ 他觉得他可能有他的挂失啊，或者什么，当然这都是听说啊。 嗯 嗯嗯，所以你觉得你们湖南呢？ 不是那个命， 你们湖南风水好，风水好，你知道这个就说我研究了一下毛主席家的这个祖坟呢。韶山嘛， 我也听说过，说韶山的那个位置，他那个不是小时候看那个韶山都有那个房子是这样的，完了后面有个山， 嗯， 完了前面好像还有 水塘， 水、 嗯、 说 稻田， 反正当时是说好像是说，有一条龙什么 龙脉， 对对对， 没错，这条龙脉呢还被破坏过，我据可靠消息，蒋介石曾经三次挖过毛主席家祖坟，想去挖。找不着，你知道吗？就是，哎，就是现在都在迷信嘛，我也听他们说的啊。但是据说是可靠消息，说当年你说蒋介石是个什么样？蒋介石的样在看相，他当年找一堆看相的，啊，大看相师们都说你是灵龟转世。你看蒋介石那个秃头 啊，对对， 就灵龟。又说你看台湾那个形状像不像个乌龟壳？说蒋介石的命格是灵龟转世，但是人家说呀，说毛主席。这种只有毛泽东这个男生女相这种能克你，能给你争天下，所以蒋介石呢非常气恼，据说还有白崇禧参与，说是上湖南挖他们家祖坟去， 就搞不定了、 啊、先 把祖宗搞定了 来阴的， 对，来阴的，但是呢找不着，说听说当时把200多个老乡抓起来审问刑讯，说祖坟在哪儿，老乡们都很拥护共产党，他们不说，最后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好，那就是你说的韶山那条龙脉啊， 嗯， 就烧森林，烧那个树林子、 啊， 河流给截断了。这个一截断，出现了一个效果，确实是改变了毛主席家这个风水。但是呢，据说啊，那个破坏了一个方位，那个方位啊是个大吉大利之位，叫嫦娥奔月。 但是这一破坏呢，它就刺激了嫦娥，导致嫦娥呢奔月的速度加快，咔嚓加快了30倍，热血沸腾。所以说呢，这造成什么效果呢？搞得就说毛主席，他据说他有感应，他也热血沸腾。本来据说他跟蒋介石要苦战30年，结果一热血沸腾啊，毛主席革命意志更坚，3年 拿下 就拿下了。但是也带来一个后果，说据说30年到最后是能把蒋介石给克死的。可是呢，这三年加快完成任务了，蒋介石呢就逃得一条性命，逃到他这个台湾。还说什么呢？说因为这个嫦娥呀，他这个 速度加快， 发射速度太快了，脑门啊碰了月球了，砰一下，就说据说是精神方向失常了。这个深深的影响到了建国后他老人家这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这个人类就是这个民族精神方向感觉给撞晕了，你知道吗？云山雾罩的， 改诗人了。 你作为湖南人，你是不是深有感触？哦，这次国庆节回家是干什么去了？ 本来我听到前面的时候，我还觉得还挺有道理的，我还挺相信的。但你说一个撞晕了那个文化大革命，我觉得有点编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就说呀，你还别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让我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我有所研究。我反省我自己，哎，我觉得所谓选择就是很难选择嘛。往往你确实你的理性思考啊是半斤八两，但是决定走哪条路，这个民族啊很容易受一些非理性的迷信。就我刚才讲这个袁世凯，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称帝，就是说他当皇帝，他自己也害怕，又想当又不想当，这么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但是人家历史学家汤德刚就讲嘛，在这个特别关键的时刻，你考虑到了一切还是不敢下这个决心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吉兆祥瑞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就比方说这个他的一个小童子，他5岁拿着他一个玉做的杯子给他送茶喝，失手啊啪把这杯子打碎了， 这是个不好的兆头。 没有，这小童子挺机灵啊，说我看见这个床上睡着一条5爪金龙，所以我一害怕就把这杯子打碎了。这个事情的可靠程度比较高，是从当时袁世凯这个内部传出来的。就可见你说可见是大人物，甚至我觉得没准儿像说蒋介石也深信风水嘛，很多大人物其实啊受这个东西的影响，你何况普通老百姓。哎，曲颖，你说比如说你人生碰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走甲还是走弊，难以抉择，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求助于所谓的迷信？ 我倒没怎么求过，就比如说当初我从湖南来北京的时候，可以去深圳也可以来北京，我也是很难抉择到底去哪儿。后来北京先给我打的电话，我就来北京了。我基本上就碰到什么事儿我也不太想什么，我就顺其自然。 但是随波逐流。 但我身边好多朋友挺信这个迷信的，他们反正都说挺神的。我的有一个好朋友还帮我算了一下，就是把那个生辰八字告诉他，但是那个人反正说我是老来孤独命，说 哦， 所以我就不想信。 哦，我以为你准备依照这个指引发展下去。 没有，我不想信这个。但是我相信，就是因为像我们一般来说问那些成功人士说成功是什么，先天的呀，刻苦啊，有天分啊，有什么你的努力啊，那还有一个机遇，有一个运气在那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男女抉择的时候，你到底选择什么东西，可能跟这个机遇这个有关系。 你知道这次国庆节这几天你就能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中国进入一个其实是迷信鼎盛的时代。你看各个地方那叫香火鼎盛啊，这个很多人，你们过去说有个靠毛主席对吧，就照着咱们那个时候反倒不信这东西，现在好像也不知道该信谁了，所以呢信什么的都有。 所以这说明一问题，就是其实人的精神是需要有一个家，有一个可以得到寄托的一个地方，这该去要精神要有一个地方要放在那地方。 但是啊这个事情啊也真是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根儿上的东西啊特别有关系。你比如说我刚才为什么问你这问题，我当年也面临跟你一样的这个选择呀，我大学毕业分配去南方还是去北方，我想了很久难以抉择，最后我之所以奔了广州就是一个硬币决定的。 哎，你说这硬币才有意思 啊！ 我告诉你，那个当时拍《红高粱》哈，这个选了两个候选的演员，一个是巩俐，一个是史可，啊，那两主创人员啊分歧非常大，最后就是说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扔钢镚儿。比如说你自己扔钢镚儿来决定你自己的命运，实际上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扔钢镚儿来决定你的命运，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 哎，你这个觉得你是信星座还是信什么的比较觉得？ 星座我倒挺相信的，而且像那种就是咱们自己的这种关于算命什么命理啊什么算这些，这是跟生辰八字就是要算你的出生的一个方位，我对这个还比较信。但是对这个姓名，就是比如说你的姓氏那个笔画来算你是。你的命怎么样，这个我不相信，因为我的名字电脑上不是有那种你可以输自己的名字可以算你是什么命的吗，反正都是不好的，我就不相信，我就信好的。但星座我比较相信。 你看这个有一人嘛，有一女的还是女博士生，你说现在这个因为她妈，她两次婚姻失败，因为他妈找人给他算了命，就最近的事儿啊，像他妈找人给算命说你这辈子啊会经历两次婚姻，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跟他第一任老公就离婚了。所以我就说中国人的行为动机啊特别有意思，我接触外国人很少啊，但是我有时候很觉得外国人他是不是这种民族里边他这个理性啊，你比如说我问一摄影师问为什么来香港啊，他一二三四啪，他非常理性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思维。但是你看我跟你一样，我想想我自己，你发现吗，中国人就是我决定去哪儿工作或者我决定做什么事儿，好像很难是出于我自己的多么逻辑的考虑，大体上一些云山雾罩，就是说你们都满意吧，啊，你们都领导也满意，同事也满意，朋友也满意，好，那我就这么地了。往往你也不知道他从了什么，所以会形成他这个命运。比如说随波逐流，谁先给我打电话，我就奔谁那儿。 我是随波逐流， 不是这样吗？ 其实啊，就是说我的经验哈，就包括我周围朋友的经历，我觉得就是说，在选择这个问题上，或者自己的命运的安排，就是你变得越简单，你的命运越好；你考虑的越复杂，你的命运越复杂。就是你想一件事情啊，我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西方人他很理性，他做一个决定啊，就是有几个优点，有几个缺点，如果优点比缺点高，他就选择优点多的那个方案。中国呢是历史和文化太悠久了，各种的学说呀是太涌入，从很多年前就涌入，你比如佛教也不是中国原生的。是吧，那还有很多的基督教，当然更多了，还有其他的不同什么儒家道家法家什么墨家什么的，就各种流派多，所以文化的东西太复杂，所以人要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变得要思前想后，想这种人的命运一定不好， 犹犹豫豫 一定出问题。 对，所以还是随波逐流好。 对，他这种命是最好的。就说哦，谁先打电话，那就是说他先招呼我，我就去了。去完了以后又遇见一个事儿，哎，两个导演选他，一个先找的，他不管戏好坏，反正谁先找他，他就跟谁走了，挺好。也是找男朋友也是，谁先跟我表白，我就走，反正这就是。 那我学会握拍底， 对， 去啊，握拍底。 对，所以呢， 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现在。徐颖经常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这个相信有灵魂吗？有外星人吗？哎，你不说你见过飞碟吗？ 我是，我是有一年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跟一个化妆师叫毛葛平，我们俩坐在那个，因为里面去机场特别早，他们去排队去了，我们就在外头坐着聊天，坐在那台阶上，我就看着远处的那个楼的旁边有个特别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定在那儿不动的，也没声儿。我觉得我就当时在想这是路灯吗还是怎么的，但当时我没跟身边的这个毛葛平来交流， 说你看见没有，我没说，可能他也在看那个，我也不知道，我就一直看着那个，就看了没多久，突然来了一辆，因为我们俩坐着的嘛，来了一辆车，停车下人下行李什么，他们要进去，就正好把我这个视线给挡住了，我就想还要站起来，我觉得没那必要，因为我也不确定那是什么，就等这车一走没了那个东西，这时候我才看着毛戈平，毛戈平这时候看着我，完了我们俩同时说你看见了，等于他也在盯着那个东西看，所以我就觉得那可能是一个不明飞行物，就没有也没声，但是我就特兴奋，因为证明那个东西也吸引他了，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所以就是我们俩就因为是车过去之后没看见那个东西，我们俩这表情让我一下觉得好像这个是有点发毛似的那种。 对，我爸声称小时候在农村也见过，就是就在树梢上，说跟个草帽似的，后来经查证确实是草帽。我跟你说，我是特别喜欢，我曾经特别喜欢，但是我真的讲句老实话， 你不相信？ 不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让我觉得超常的事，我亲眼所见证的没有，这尽管我很希望，但是我没有，但我只是注意到啊，人世间有特别多的巧合。的确非就是特别巧合，比如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啊这种事情，或者说哎你跟比如说这个情况咱们再说话，好像见过似的， 对对对，有时候做梦，不是做梦，有时候你到一个地方突然一下恍惚之前觉得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他们说就在梦里面可能做梦的时候梦见过， 所以我就说是前世里面曾经来， 就比如说你要是相信有前生啊，有来世啊，你可能这辈子你就会尽量的做一些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的一些事情， 这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问题。过去有老和尚就说我是为了精神文明，五讲四美，当然解放前还没那个，就是说因果教育、因果报应的教育，他们总是说对一个社会风气特别有好处，因为一般人他害怕，他就不敢做坏事。你看，他是这个角度。 其实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就是要提供给你啊，告诉你。